你就是那流星，无声划过的流星，转眼间匆匆消失，留下两粒怀念，叫我怎能多看一眼，挥挥着手已不见。身边流浪的心，请你留住，不再留恋，陪伴我到永远。你就是那加柔情万千，叫我怎能不去怀念，挥挥着手已不见，怀念无限怀念，每个深夜身边，流浪的心是否疲倦，不再留恋，陪伴我到永远。你就是那流星，无声划过的流星，转眼间匆匆消失，留下两粒怀念，叫我怎能多看一眼，挥挥着手已不见，让我的深情把它留在我身边，流浪。